亲戚在房中忙，好一个贤德的媳妇李桂珍，盼儿回家心神不 都见好面，能说会道的了就小刘云，我在赌场把钱耍，银钱收完转回家门，迈步我把房门进，说我能不输钱吗？啊，赢不了。我在那玩会儿牌，家里面这个老七婆整天的，嚎我，放我，我得教训教训他。哼， 哎呀，儿啊，你回来了，你回来， 少理我。我烦人，儿子长儿子短的干嘛？怕别人不知道我是你儿子？ 儿啊，你到哪里去了？ 管不着。 你不要再耍钱去了。 哎、哪壶不开你爹的哪壶啊？啊？ 哎， 没你我还输不了钱呢，往后还少管我叫儿子啊。 那啊，不叫儿子叫什么呀？ 叫，我想想，对，叫刘大爷。 刘大爷， 对，记着啊。 我叫不出口。 叫不出口啊？好办呢，学呀。 我学不上来。 哎呀，学不上来， 学不上来。 哦，那更好办啦。那我就打你呀。 你打死为娘，我也学不上来。 打死你，你想得得，你得得，你得得。打死你谁受罪呀？我把你打得半死不活，我永远不回这个家，我走得远远的，我说走就走。我告诉你， 哎呀，儿啊，儿啊，儿啊！ 干什么？说干什么？ 你打我几下倒也无妨、嗯、你若不回家吗？ 怎么着？ 你就想死为娘 老见骨头啊，这不是？哎呀，不想让我走是吧？哎，好办，就得照我说的那么去办，听着啊！往后我一回来，门口我这么一咳嗽，哎，你就赶紧说，看着点，是吧？还拿棍儿是吧？刘大爷，你回来了，快快的请坐，记住没有啊？问你话呢，听明白没有？来一遍。

呀，怎么样，还比吗？ 你呀， 你不过。 好话说了千千万，良言难劝这迷心人，急得鬼针我无助。娇儿哭连声，心生一计，有有有，我何不假意摔子，劝夫君回身莫忘我那亲生子。有话对儿你讲啊啊啊啊！我那糊涂的儿。 个月，四回。